艾迪斯， 我一想起我刚才说的话就…… 哦不，不，你说的都是对的，都是对的。 我怎么能那么跟您说话呢？您是我们的客人，我们的朋友。 好了，别破坏这大伙的情绪了，啊！ 近些天，我们的精神好了许多，烦恼的好消息不断传来。最好的莫过于，我很当朋友们要回来了。谁知道呢？也许今天我就回到学校上学了。 先生，你听见了吗？ 我听到了， 已经是第三次了，霍朗格先生，第三次了，这是信号，秘部正在设法跟我们联系呢。 达索先生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 你在说废话？ 出事了， 出事了！秘部已经三天没有来了，今天大楼里没有一个人来上班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也许今天是星期天，我们大家话说记错了。 哦，你有日记，今天星期几？ 不，我没有记错日子，今天是星期五，8月4号星期五，没有一个人来上班。弗兰克先生，可赖了，他死了，大楼关门了，现在秘部正在设法跟我们联系呢。 他们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。 弗兰克先生，我求求你接电话，接电话啊！ 我不去。 你不用说话， 就拿起来听一听，听听是不是秘谱。 弗兰克先生，我求求你接电话啊！ 我不去，我说过我不去，我不能做任何暴露我们的事情。 弗兰克先生是对的， 你不必告诉我们你站在哪一边。 好，那我去。 太晚，我们就在这等死吧。 我受不了了，我想杀了我自己，我要杀了我自己。 你别嚷了好不好？ 我要杀了我自己，你挺高兴是不是？我看出来了，你想让我死。 咱们躲在这赖谁呀？啊，本来咱们可以去瑞士，去美国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可是你不啊。我说走，你舍不得，非得守着你的房子和那些宝贝家具。 你别碰我！ 皮特，你看天，多好的天气呀，云彩真漂亮。